王乐在那边站着一直没动，石毅也就没有走过去。他离着拍摄点近，索性靠在旁边看拍戏。导演刚一喊开麦，王一奇就一把把英明甩到一边。 我操你大爷的，就那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你跟我矫情多久了？娘们是吧，大家本来就是出来玩玩的，开心就多玩两天，不开心就滚蛋。你当这世界上就你一个人了呀？啊，我犯得着成天迁就你这种货色吗？ 这其实也是第一次石毅看见王一奇演戏，感觉与他平时的样子差别倒是不大，反正都是这种欠抽的德行，说的话连一点违和感都没有。英明被王一奇这一甩退了好几步，拧着眉听完他的话，上去二话不说就是一拳。从石毅的角度看不清楚这拳是真打还是假打，但是王一奇挺配合的，整个人差点栽过去，然后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瞪着英明。 你丫疯了是吧？ 真疯了，我就直接用我兜里的刀而不是揍你一拳了，你要不要试试？ 他刚吼完，导演喊了咔。似乎刚才王一奇退得有点过，出了镜头。导演把两个人叫过来，讲解这段什么样的情绪最合适。石毅在旁边看着，英明的侧脸上全是严肃，跟他平时那副调调差别挺大的。这场戏在剧本的结构上，是英明那个角色知道了王一奇在外面又勾搭了好几个小情人，所以来找他摊牌。虽然两个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分手，但也算是目前为止冲突最激烈的一场戏了。石毅看着重拍了七八次，等进展到英明那个角色爆发的时候，感觉他嗓子已经有些哑了，但就因为哑，效果似乎意外的更好了。这种因为情绪过于激烈而失声的感觉，哪怕是石毅这种完全没有看过剧本的也觉得很有煽动力。只除了英明对面站着的是王一奇，这点让他有点别扭。王乐似乎准备留在那块地方不动了，一直到下一次休息的时候也没有看他有走的意思。王一奇一听导演说休息，就钻进了化妆车，吩咐助理导演招呼来再去找他。英明跟石毅两人彼此看了一眼，对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都无能为力。倒是石毅看出了一点兴趣，索性靠在边上跟英明聊这部电影的剧情。 你手上有剧本没有？ 有， 拿来看看呗。 电影是不允许公开剧本的。 他说的太理所当然了，导致英明忍不住笑了笑。 我这也不算公开吧，又不会跟狗仔爆料。 石毅倒是没什么心理压力，他语气很自然。 那你们刚才就算是把这段拍完了？ 最后两个人骂也骂了，打也打过了，导演喊 OK 之前气氛挺狼狈的。只不过看拍戏的感觉和真正看成品差别挺大的，都是感情刚被渲染起来就被喊停了，然后重新来，一段台词重复好几次，连石毅都快能背了。英明接过来他拧开的矿泉水喝了一口，然后动了动有点僵硬的胳膊。 还没有，后面还有一场吻戏，不知道拍不拍。 他说完，石毅愣了一下。 吻戏？ 他重复了一遍，然后表情有点诧异。 谁和谁啊？ 你看到现在是谁和谁啊？当然是我跟王一奇呗。 今天的戏份其实最有挑战性的是这场，只不过看样子今天的天气不是太配合，微微有些阴天，不知道导演是怎么安排的。英明说得很理所当然，但是石毅听起来完全感觉不到这份正常了。他皱了下眉。 你俩拍了半天不都是在分手吗？怎么就亲上了？这转的也忒快了点儿。 没有真正分。 英明随口解释了一句。正好旁边化妆师让他过去补补妆，他就回身跟石毅打了个招呼。后者皱着眉靠在边上不吭声，看着英明补完妆了过去就位，王一奇的助理也把人从化妆车里叫了出来。趁着准备这段时间，石毅绕过其他人过去找到了王乐。 人你也见了，怎么样，谈清楚了吗？ 他的语气稍微有些烦躁，但是自己没有注意到。王乐的表情有点恍惚，看样子是受了不小的打击。他抬头看了石毅一眼，然后摇摇头。 没有，他不敢听我解释。 哼，那你准备怎么办？ 我想等他拍完了，再跟他谈一谈。 王乐的态度很固执，似乎是已经打算好了。石毅听他说完，心里那股暴躁就更明显了。他皱了皱眉，很干脆地甩下一句： 那你在这儿慢慢等吧，我先走了。 说完，也不搭理身后人的反应，直接转身就走。他完全不想留下来看后面的拍摄，甚至没跟英明打个招呼。石毅那次不告而别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英明联系，只是事后打电话跟英明解释了一下，那天是临时公司里有事。英明也没有追问，这事儿就算这么过了。英明本来也不是一个会主动找谁的人，剧组的进度开始赶了，他也没有多少时间出来。不知不觉，两个人有段时间没有联系，期间都是各忙各的。等到石毅知道英明近况的时候，差不多都是王乐在跟他说。他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，王乐从那天之后就经常去剧组。按照王乐的话说，他最初只是想弄清楚王一奇的想法。石毅觉得人家的想法挺明显的，就是不想跟他在一块儿呗。但是这个理跟王乐似乎就是说不通，他还是隔三差五的往剧组跑，其他人都知道这是英明和王一奇的熟人，也就没人敢拦他。王一奇对他的态度实在是算不上好，大部分都是当作看不见。拍摄片场要求安静，他不至于跟王乐直接发火，但是缠得烦了，他就直接上化妆车。反而多数时候是英明跟王乐能搭上两句话。就在石毅领王乐去的第二天，王乐又跑去片场，理所当然的王一奇掉头就走。看着他一个人有点可怜兮兮的蹲在旁边，英明趁着休息的空档过去给他递了一瓶水。王乐抬头看见是他，不免有些失望。他接过水，很轻地叹了口气。 你是不是想要劝我，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。 英明扬了扬眉，没吭声。 一奇之前不是这么对我的，他其实很照顾我。 王乐似乎很难忘记最初跟王一奇在酒吧的那场相遇。英明听他说了一会儿，忍不住插了一句。 其实，有时候一些事情，做的人未必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。阿奇帮你就是顺便的事儿，他平时对人也是这样。 所谓举手之劳，说的直接点就是何足挂齿。但是王乐只是很轻地摇了摇头。 你不明白，不是你说的这样。 这句你不明白说的英明几乎没有反驳的余地，毕竟当时是什么情况他真的不知道。按照王一奇的说法，他当时也就是难得好心地帮王乐解了一次围，但是王乐这边好像已经跟王一奇海誓山盟了一样。所以说，做人还是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原则，不然很容易就会搞到自己焦头烂额。